2019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这一年香港觉醒，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碑式的觉醒，有些突然，但也由来有自，是香港市民的觉醒，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觉醒。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再不会回头。李仪，香港觉醒辑录了李仪于2019年的政论文章，既有历史视角的分析，却不留冰冷，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也不失睿智。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读着夹叙夹议的时论文章，仿如置身运动之中，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休戚与共，同时能纵观大局，不迷失于旁枝末节。李仪新书《香港觉醒》已经有现货发售了，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20元。多谢大家。 跟住到福島嗰度啦，福島嗰度同而家我哋講緊呢個即係俄羅斯個情況有少少近似嘅。咁件事件我哋咁就唔需要介紹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嗰個發生咩事。但係入邊戲有一個好短嘅場景咧，咁就如果你睇喺而家嗰個報道入邊咧，事實上有一定嘅爭議嘅，就係個主角喺戲入邊咧就係渡邊謙啦。咁咧就如果喺個現實上係吉田咧，咁咧就佢當機立斷。就是要將那個正在可能溶緊的這個心呢就灌入這個鹹水，即是海水。咁喺佢喺戲入面呢，佢就話即係講嘅，其實佢上司呢就因為那個首相啊，佢戲入面講總理啦，個首相係叫佢唔好咁做嘅。嗱，佢戲入邊已經冇解釋點解㗎，就係話首相係即係嗰個首相係覺得唔適宜嘅。但現實上我覺得應該可能有外國政府的介入的，即是我懷疑了。anyway 呢他就不理了，這個在日本人來說就相當之少見的，因為夠膽死，即 確明嘛，是啊， 確明之後還要古惑惑，真 是是啦，啊啊啊啊、這樣就很少在即日本的文化那裡看到，即你知道好像神風特工隊都要嚴格執行， 是啊，他叫你做就做的，沒有問多幾點，真是啊，而且日本人都很服從，但是這件事本身呢他就可以當機立斷。嗱，呢件事我要問下陳俊文博士啦，即係以你佢嗰個認，即係事件嘅認識，同埋以你嗰個物理學知識咧，你覺得呢個決定咧啱唔啱？ 嗱，未答你啲問題之前就講下啦。其實我嗰日去睇 Marie Curie 部戲，嗰頭行完出嚟咧，跟住我第二張戲飛就即刻就睇埋福島54時嘅。咁我係覺得雖然睇得好辛苦，但我覺得咁樣串埋嚟睇係幾有意思嘅。係 啊，成因為兩件事。 因為喺 Marie Curie 嗰套戲，佢係不停地貫穿咗佢 Marie Curie 去發現放射性元素，同埋佢平衡時空喺 Marie Curie 身後。之後那個的世界曾經出現過核戰、出現過攞輻射治療人啦、同埋一啲核洩漏的事件，但係咧就冇提到日本311嘅嗰個戲入邊、所以到我睇翻福島54時嘅時候咧，就好似咁啱能夠串翻入去 Marie Curie 嗰套戲入邊嗰個手法、就原來佢又係呢套戲嘅一部分嚟嘅， 嚇、 就專係講一個喺先前 Marie Curie 嗰套戲冇講到嘅一個核嘅情節，就係呢一個福島事件，咁。要了解福島事件，佢譬如話當時係一個好短嘅時間要做一個決定咧，係即係乜嘢係啱同唔啱咧？我諗即係有一啲好即係好 foundation 嚇，即係我自己只能夠用我有限對於嗰個核反應堆嗰、那個知識嚟去嘗試去了解。咁喺當時即係點解所謂要冷卻？咁因為原因就係話後備電力系統失靈，所以原有嘅冷卻系統唔能夠繼續運作。佢唔能夠繼續運作嘅時候咧，那個鍋爐温度越嚟越升高，温度升高會破壞原先鍋爐嘅結構，所有嘅保護裝置會爛咗，會洩漏。咁呢、這個即係、就是、對於核電廠嚟講咧，其實佢要用想盡任何辦法嚟去制止呢個洩漏嘅情況發生咧，咁係佢哋第一考慮嚟嘅。 咁或者如果非必要時候真係你無可避免你要洩漏，或者你點樣盡量減少呢啲洩漏咧？呢個就退而求其次。嗱，咁呢度要明白咧，喺日本福島嗰個核反應堆，佢嗰種設計係一種比較舊式嘅核反應堆設計，我哋叫做輕水式反應堆。輕水式反應堆咧，咁基本上你可以理解做咧，佢嗰啲核燃料棒咧係原則上對外裸露開放嘅，佢係有個蓋冚住。但是呢你那些的、核燃料棒呢其實是不停地有時要沖啲水嚟去冷卻去，然 之後直接沖啲水落去 是啦，直接沖啲水落去，啲水是會接觸到嗰啲放射性元素，然後呢啲嘢就嗰啲水呢熱比被煲熱咗嘅水呢就會帶住啲熱酒呢就會直接沖落海水度。咁所以喺嗰個嘅、輕水式反應堆附近嗰啲海水呢係帶有輕微嘅放射性嘅。即係點佢輕微嘅咁就係話佢嗰個核燃料棒無可避免你可能會因為撞擊衝甩咗一啲囉。但係呢只要佢成個核燃料棒唔係成支咁樣唔覺意甩咗出嚟嘅時候呢佢就唔會出現一個大型嘅洩漏嘅情況。咁呢個就係、是、即係輕水式反應堆佢嗰個燃料棒裸露嘅時候面對一種獨特問題。你個冷卻系統失靈。咁你唔能夠再泵正常嘅水落去。亦都排唔到落個海度。咁你第一時間我咪要另外再搵啲水源嚟泵落去囉。你唔好理咩水都好啦。而當時可能最就手嘅就係呢得消防車佢有啲泵。咁你有個泵啫水源點算呢最就近呢就係海水。咁但係你有個海水個問題就係你個海水直接沖入去呢咁一樣你係無可避免地有輻射洩漏出嚟。而且好多時呢你用海水沖嘢嘅麻煩嘅地方呢海水嗰個叫做你可以想像佢個腐蝕性比較高啲、即係佢會揦啲嘢揦得勁啲即係佢會可能更加機會造成一個相對大啲嘅一個洩漏。咁如果俾我做即係管理下令嘅人佢會見到就話你突然間大量沖海水呢、這個海水係會對呢一個嘅成個鍋爐結構造成永久性嘅破壞即係其實個原理就好似你架車浸完鹹水一樣你之後啲嘢要報廢甚至乎令到嗰個洩漏危機加重嘅時候呢咁佢就會認為會唔會負擔唔起呢一個咁樣嘅危機呢咁呢個就係其中一方面嘅考量另外一方面考量係咩呢你唔沖海水落去你有得去不停升温會有咩事情發生 佢入面講到啦， 係啦，堆芯溶解 ，meltdown， 咁佢熱嗰頭溶咗嗰個外殼，溶咗外殼嘅時候，核元素漏出嚟，漏出嚟漏去邊啊？其實後來我哋睇到福島嘅事件知啦，就係、是、佢會漏咗入去佢個地下排水道，甚至污染咗嗰度嘅地下水源、一樣污染海水，而且係一個唔受控制嘅污染。咁你問我話咧，我自己會傾向比較支持可能即係吉田先生嘅嗰種決定，即係話你係可能兩者都會有所洩漏，但係一個就可能就係令到嗰、那個機芯報廢，但係咧嗰個洩漏就相對於個量比較少同埋比較可控，因為其他嘅結構咧基本上就繼續可以保存落嚟。但是另外一個呢就是如果你有得去堆芯溶解然之後等佢任意地流入地下水源呢你要執手尾是極難極難的事。而呢樣嘢可以講就是今日都未執完手尾。咁呢個就係、是、我自己一個理解但係如果你話佢嗰個嘅反應堆嘅設計係比較現代式啲嘅用到一啲叫重水即係嗰種壓水式反應堆嘅話呢咁佢成個系統就會係包含曬，永遠係包含曬啲核原料。你要冷卻佢咧，你只需要喺個煲外邊淋水嚟冷卻佢。咁嘅話咧，其實你就灌海水、灌乜水冇乜所謂嘅，即係都唔會有咩事漏咗出去。 但係嗰個核電廠因為佢好早期已經係發展出嚟啦。 係啦，即係呢個係即係應該如果冇記錯都係70年代嘅產物嚟㗎啦。 佢冇考慮過嗰個喺地震之後發生海嘯嗰個可能性。 當年都講過好多次，就係佢設計係抵禦呢一個嘅八級地震啊嘛。 地震抵抗嘅能力相當強， 是 但係冇諗過跟住會海嘯之後會。令到嗰個發電機會失效， 係啦，咁因為嗰個嘅海嘯凹死咗佢原有嘅設計啊嘛，即係就算你有八級地震去周圍引發出嚟嘅海嘯咧，佢都頂得住嘅。但係而家福島嗰個似係九級，係 啊， 咁凹死咗， 係啊，就啱啱即係唔做唔到啦。 嗰個海嘯就係凹咗入去嗰啲咁嘅防波堤嗰度，就將嗰啲咁嘅後備機組震壞咗。 係啦。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亦都好，即係一個好好好 即係科學決策問題啦，就係、是、你如果睇個戲個表現咧，佢可能有少少揭絲底利啦，我估未必真實係咁樣。 嚇！ 但係就講到咧，基本上權力最高決策人咧係唔識科學嘅，而且係差唔多係直接本係都係唔識，唔知入邊發生咩事嘅。咁我以前睇嗰本書，我都即係可能拎過上嚟呢個科學新知睇嘅，即係講嘅就係、是、Physics for the Future Presidents。 係嚇。 咁咧就入邊好簡單講咩叫核電廠，何為原爆咁樣， 係 嚇咩係？ 咁因為真係原來呢啲我喺我哋讀物理覺得好即係undergrad 都應該識嘅，原來真係街外好多人唔識噶，同埋解錯曬咁樣。 唔係，而且嗰啲人係做咗， 係仲要管住我啊嘛，咁啊冇辦法啦。 係啊，咁你就覺得好笑咁，咁但係原來咧就我哋發覺咧就係、是。可能到依家都係咁樣 嘅，唔奇噶，唔奇嘅，因為即係核電呢樣嘢咧，已經好長期成為一個公用事業咧，好多時真係由一個即係叫做可能甚至乎講難聽啲一個投資角度嚟去營運嘅啫，即係佢講緊點樣去即係 hold 住唔蝕錢啊，就一個咁嘅 mindset 咯。但係問題就係你去管嗰時候，你應該進修嘛 嚇。即係你應該對於嗰個日常運作有個基本嘅認識，萬一即係尤其是嗰啲應變方案有一個基本嘅認識嘅，即係其實佢哋有呢套咁嘅守則，但係亦都咁講啦，因為嗰個事件嗰個意外嘅性質係超越咗呢個守則，即係 預測嘅範圍， 預測嘅範圍之內，咁所以邊啲嘢咧就要大家執生隨機應變嚇，咁即係。你問我咧，福島嗰個事件咧，就好多時就即係有早知冇刻意啦。即係如果知道嗰啲事件可以咁樣嘅時候，嗰啲後備機組係應該要起喺邊咧？係咪起喺一個仲係啱啱即係比較低嘅地方，定係再高啲嘅地方咧？同埋就仲有一啲問題係當時冇去冇喺個戲入邊講過嘅，就係、是、嗰個核燃料棒存放嘅問題。咁其實咧一路喺福島咧好多用完嘅核燃料棒咧，咁其實當年咧即係因為呢單嘢實在自己即係叫留意得太多啦，即係一路呢幾年都有追蹤翻，就係話佢當時用完嘅核燃料棒咧係要排期等美國批准，你先可以處理咗佢。咁如果未有啲處理嘅時候，你日本你唔可以喺日本入面亂抌，未有美國批准，你亦都唔可以抌去日本之外。咁於是乎好多時嘅做法就抌翻喺嗰個核電廠嗰個鍋爐隔離咯，隔離就整兜水，因為你嗰個核電廠個罩本身已經有個罩罩住佢，咁不如喺個罩入面畫多一忽出嚟，攞嚟專係浸住啲即係用過的原料棒，咁你三時五刻一不停地浸水落去，令到佢降温就係咁多嘅啫，就變成一支不停會煲水嘅發熱管咁嘅嘢。係咁呢樣嘢就喺戲入面冇乜點提嘅，就係因為好多機組本身亦都擺咗好多廢置核燃料棒，咁佢亦都貢獻咗額外嘅熱啊，同埋嗰個輕爆嗰個問題咯。 不過我覺得咁睇嘢就因為件事件咧。就是、發生在呢個切爾諾貝爾嘅事件之後啦，即係如果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決策層咧，就應該好仔細地去睇睇呢件事件，跟住咧想象一下有啲咩情況之下咧，日本會遇到同樣嘅問題啦。嗱，呢個我包括講緊喺中國啊，因為而家喺我哋嘅周圍咧，其實都起咗好多核電廠，或者起緊好多核電廠。你係大安置咧啦，嗱，我哋而家就即係做到100%噶啦，你。咁做法係唔夠嘅，你要睇一睇其他發生過事故，你再加埋少少想像力，即係呢個係包括埋小說家嘅想像力，去諗下如果一旦發生嘅情況之下，個處理嘅方法係點樣？ 係啦，你要疏散點樣有 疏散 疏散啲人啦。 而 turnout 而家係咧係冇得疏散嘅，即係佢嚟香港係冇得疏散嘅。 係， 如果你喺呢個大灣區核電廠有事， 係嚇嚇，你即係瘟疫都可以禁閉一輪，等佢消失咗就再翻嚟。但係核電咧呢樣嘢就你睇下而家嗰個切爾諾貝爾嗰個 size， 你都係即係呢未來嗰幾萬年都唔使知，都唔係幾千啦，即係人類文明冇咗之後噶啦，可能講緊啲嘢，佢都仲係會繼續去被嘢水係封禁噶啦嘛，都唔係一個人類可靠近嘅地方嚟㗎。係 啊，咁你福島都係啦，係嘛？好啦，咁 anyway 咧就即系呢一筆講到呢度啦。咁但系我提一提咧，就係當年咧，我哋無論神秘之夜啦，或者我哋嗰時有科學新知未？好似未有。 邊一年咧？科學新知係2015年嘅12月開始嘅。 係啦。咁但係起碼神秘之夜，我哋有講嗰啲問題嘅。 嚇 ！而且係我哋喺一個禮拜之後講咧，基本上我哋冇錯。我哋求其咗我哋，我哋與當期即係曾經警，即係我哋驚啊！會污染地下水咧，咁 turnout 係 污染緊啦，而家繼續污染緊嘅，不過而家佢哋繼續做嘢就係要點樣去處理嗰個堆芯溶解之後地下水污染嘅問題啊嘛。 結果他哋係附近沿海嗰度要再挖一個挖一個坑出嚟，再倒石屎落去起一個嘅額外嘅擋土，即係混凝土牆，嚟去將個地下水源截住，令到啲地下水唔好衝過呢一個福島基組嘅地底，再衝出去海嗰度，就減少嗰個污染嘅排放量啊嘛。即係而家就去要係講緊咁樣做法咯。 好啦，嗱，咁而家即係就講話呢個即係最新嘅情況啦，就係根據呢個新聞報道咧，就係瑞典嘅輻射安全局咧，上週二咧就喺 Twitter 度發文，就檢測到咧放射性嘅呢個鈉啊，134啦，鈉137 ，cesium 137 啊，咁啊鈉啦，依唔識讀啦，你個我估係鈉啦嚇，就103含量好低，咁唔會造成危險，咁但係咧就有類似觀察。咁以你作為一個即係物理學人咧，你如果你遇到一個見到一個咁嘅參數嘅時候咧，你會諗啲？即係你會推算到啲 咩？冇啊！我一見到 cesium 137就第一時間諗係呢個有元素分裂嘅產物。呢啲嘢係唔應該出現喺大氣裏面嘅，只有一個情況之下會出現喺大氣。第一就係核電廠洩漏，氣體洩漏，即係將嗰啲放射物就排放喺大氣嗰度。第二就係太空核爆，即係啲咁嘅。而家睇佢嗰個度到嗰個模式，就似乎係附近係有一啲空氣傳送過嚟的鈉137元素咯，所以咧第一時間大家都諗咧，應即係睇個風向追蹤翻咧，就來自俄羅斯西部的一啲某一啲嘅核電廠，但係具體係邊個咧就唔知啦，因為嗰個應該有幾個。 咁但係如果係咁個講嘅話，就相當之離譜喎，因為切諾貝一單已經夠啦，咁你再剩多單 嚇？咁嗱，呢單又即係認真啲講下數字咧，就係話佢係揾到比好似應該比正常高咗十倍嘅輻射劑量啊嘛， 嚇！ 咁比正常高咗十倍係咪好嚇人咧？聽落好嚇人嘅，但係咧我哋本身日常生活接觸到由大自然界俾落嚟嘅輻射個劑量係好細嘅啫，佢突然間高咗十倍咧，對於我哋嚟講都係好細微嘅啫。即是说呢，你周围的环境的辐射量突然间高了十倍、一百倍呢，就不代表着对人呢，是就代不代表着危害了人。但如果你跟我讲是高了千倍、万倍呢，就开始惊惊地了，即是我都觉得有些问题了。即是它有几个单位的，究竟是 microsievert 还是 millisievert 呢？一般来说我们大自然环境接触到的量就是 micro 咯，但是它如果去到上升一千倍就 milli 咯，就即是危险一点了。如果是不是 milli 去到一个 sievert 那些呢，基本上个人就即刻头痛呕就死了， 即是好像福岛里面那些那样跑下去，哎呀， 即是切诺贝尔那只的了，就会是同埋或者是那个广岛原爆那只那样的就超标就会即刻死。所以你说突然之间由 micro 升了十倍呢，对人都是即其实我讲得难听啲就可以不理啦，咁但係就係話問題就係呢種輻射佢嗰個源頭就係嚟自呢啲咁嘅 cesium 嘅時候咧，咁你就要小心啦，有核電廠洩漏過呢啲嘢出嚟，而且就俄羅斯亦都似乎應該冇咩聲氣，亦都即係質質薄唔多角咁樣。 但係我又會咁睇啦，即係雖然你話而家佢呢度強調啦，就對人係無害啦，但係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政府，即係既然係冇害啦，點解唔開誠布公 咧？這個守則咧一路係有公布過嘅，就係話零級嗰啲事件咧，冇洩漏嗰啲咧，一般操作有錯誤，但係又冇乜事嗰啲零級嘢咧，其實就唔使公布都得嘅。咁但係譬如話對於大亞灣啲咁近香港嗰啲咧，就香港人就好希望零級佢都通過。 因為你今日零級啫，如果你唔即係如果大家你當冇件事，可能將來一級噶嘛， 係啦， 跟住可能二級， 係啦。咁你嗰啲一級，就算一級事件咧，都係未洩漏嘅。咁但係佢就有個標準定制嘅，就去到如果係去到局限咗喺嗰個核電廠個罩範圍洩漏，定係已經漏咗去個殼之外場外事件咧？一去到場外事件咧，外國人睇三一都係嘅，睇下佢係咪場外事件。你一去到嗰啲咁嘅四級啊以上嗰啲事件，你就即係。就牛底了，即你就已經知道是一個即係冇得掹嘅一個地步嚟嘅。其實就算一級嘅事件咧，已經係有責任去向周圍地方通報嘅。 但係佢可以咁駁你，就係話咧，佢如果譬如冇乜事嘅咧，佢唔報咧就唔會引起公眾恐慌嘛。 零級嗰啲就好多時就真係唔報都得嘅。咁但係一級咧嗰啲其實要報嘅。 係因為你引起公眾恐慌咧，就仲大件事啊嘛。 係 咁但係你睇翻。就係、是、呢個武漢肺炎嘅事件， 係 咁你諗住，咪結果更加大鑊咯。 係啊，最大問題就係你原來最後你唔理幾多級，你都係中意門嘅咁。係 啊， 咁會俾個標準嚟做乜嘢咧？就廢㗎啦，係咪？ 係啊。